欢迎收听有声小说《地球上线》，晋江文学城墨尘欢原著，光和积木配音演员赵成晨、露西演播，喜马拉雅荣誉出品。第十六集，众人看向唐默，唐默点头。 我第一次遇见他是在高速，他的车被追尾了，不过他之前的事我不清楚。 李斌皱眉道，你怎么说的这么简单，再说详细点。李文苦着脸又想了半天， 我之前已经一直在回忆了，但我那三天基本上都是和朋友玩喝酒什么的，没做什么特别的事。我们玩的内容没有要说的必要吧，就是平常玩的那些东西，真的没什么好说的呀。喝酒打球，好吧，我朋友还带了几个女明星一起玩。 大家没再听黎文的话，林巧投去了一个鄙视的眼神。黎文无辜地说， 喂喂，你们让我说的，我们能玩什么呀？ 刚才黎文说话的时候，林巧已经向厨子解释了现状。厨子了解了情况后特别紧张，头上冒着豆大的汗，站得笔直。见众人目光向他看来，立刻就说， 我是个厨子，但是半年前黑塔出现后，我老板害怕的跑路了，我就失业了。之后我靠送外卖为生，那三天里我和往常一样送外卖，不过因为很多人不上班了，我的单子少了很多，也没发生什么特别的事啊，就是送外卖。第三天早上出门送外卖的时候，突然就看到街上人消失了，然后我吓得回家去了。 李斌说，你能说得再清楚一点吗？厨子焦急地擦擦汗。 我想想，哦对，我记得我送过两个高档小区，一个在静安寺那边，门卫不让我骑车进去，我还是自己走进去送餐的，还有一个在人民广场附近。其他的我该说什么？你觉得我要说什么？你说，我肯定告诉你，我真的没杀过人呢，真的，我不是那什么偷渡客。 厨子急得一直在看所有人的眼睛。唐默若有所思地看着他，走到小姑娘面前。彭丽文一直站在林巧身边，胆怯怯地看着其他人。林巧说， 别害怕，文文，你就说说你那三天里干了什么事就好，真正的偷渡客一定藏不住自己的狐狸尾巴的。 林巧的目光在李斌和黎文身上转了一圈，说， 你就说好了。 小姑娘点点头，声音小小的说， 我也不是偷渡客，我没杀过人，和这个姐姐一样，我们学校也不让上学了，我被爸妈接回家，然后一直待在家里，我爸爸还要继续上班，我妈妈的单位也说不要去上班了，所以她和我一起待在家里。妈妈担心我不上课学习会变差，一直督促我好好学习。妈妈在家里教我学习，上午7点到11点学语文数学，中午睡个午觉，从2点开始学英语，晚上6点她和我一起做作业，还帮我改作业。然后 小姑娘红了眼睛。 然后第三天，妈妈突然消失了，我什么也不知道，她就消失了。 林巧拉了拉小女孩的手，轻声安慰。小姑娘哽咽了一会儿，脸色白白的，声音沙哑。 妈妈消失的前一天晚上还和我说话，让我不要怕，只要我好好的，他就什么都好。妈妈她不见了。 眼泪再也抑制不住地夺眶而出。七人中就两个女孩子，林巧抱紧了这个瘦弱的小姑娘，抚摸着她的背不断安慰。李斌看着这两个女孩子，眉头慢慢皱紧，他张了张口还没出声。唐默说， 李斌，轮到你了。 李斌一愣，点头说起自己的经历。 我在一家公关公司工作，负责营销策划。黑塔出事后，我们公司没放假，要求继续上班。我个人对黑塔是有点抵触的，就想请假。但这段时间正好有个大项目，我们老板不同意，我只能继续干。我是在第二天被拉进一个黑塔游戏的，那个黑塔游戏叫做…… 李斌停顿了半天，脸色古怪地说， 叫做洋洋这么可爱，你为什么要吃它？ 李斌抬头看向唐默， 你应该懂的吧，就是突然被拉入一个很奇怪的地方，我根本没干什么呀。黑塔宣布游戏开始，还宣布了一堆稀奇古怪的规则，我和三个陌生人被拉入了这个游戏。我们四个人进去后，身上就多了一件绵羊的玩偶服。黑塔说，我们现在要在一个迷宫里和一只狼捉迷藏，要是被抓到就会被吃掉，我们要在被吃掉前找到位于迷宫出口的神蛋，这样就能打败狼，赢得游戏。 似乎也觉得这个游戏太过幼稚， 李斌无奈地低下头。 我们四个人在进入迷宫的时候就决定了要分开走，既然狼只有一个，那这样我们活下来的几率更大，不至于被一锅端。后来我听到两个同伴的惨叫声，估计他们是被狼吃了，我赶紧跑，但是我没能找到迷宫出口，还感觉狼离我特别近，他就快要追上我了。突然黑塔说游戏结束了，我的另一个同伴找到了神蛋，然后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稀里糊涂就赢了，回到了公司。我一直想把这件事告诉其他人，可不知道为什么我没有办法把游戏的事情说出口，说到游戏就再也发不出声音，公司里的人都以为我睡过头迟到了，还迟到了大半天，但我没有办法解释。我吓得再也不敢去上班了，打算第二天开车回老家。后来我还没来得及回家，所有人就消失了。 李斌抬头看向唐默， 你也是这样的吧，没有办法把事情告诉其他任何人，真的什么都说不出口。 唐默摇摇头， 我结束游戏的时间很巧，刚结束没多久所有人就消失了。 李斌说， 但我真的是正式玩家。 洛风城淡然的声音在这个时候响起， 事实上我刚才说的话有一个缺漏，不是只有意外杀人的杀人犯在面对自己的罪行被揭穿时才会有激动的反应，任何一个杀人犯，哪怕是蓄谋谋杀的杀人犯，当被人点出自己的杀人行为时都会有特殊反应。 洛风城在自己说完话的时候突然打断，李斌脸色一变， 你这什么意思？我真的是正式玩家，不是偷渡客，偷渡客明明就是…… 他不是说你，唐默说。 洛风城看了唐默一眼， 任何一个正常的杀人犯在刚才大鼹鼠说出偷渡客的定义时肯定会有细微的变化，只有两种杀人犯才会无动于衷。第一种是反社会型杀人犯，他们不觉得杀人这件事是错误的，所以不会有异常。第二种是天真型杀人犯，可能是年龄太小，也可能是愚昧无知，他们不知道自己做的事情意味着什么，所以即使被揭穿了身份，他们也不会有太大的心理负担。 唐默微微颔首， 其实在你说第一句话前我就非常怀疑你，但心里还是不希望是你的。 高瘦俊秀的年轻人走到两个女孩子面前，微微俯下腰看向那个胆怯害怕的小姑娘， 你说的第一句话就暴露了你的身份，但是你才15岁，你杀了什么人？你为什么会杀人？ 李斌大声说， 没错，偷渡客就是他，我刚才就发现了。 林巧抱着小姑娘的手僵硬住，很快松开，离她远远的。小女孩的脸上都是眼泪，她害怕地往后缩了两步，哽咽着说， 我没有，我不是，我没杀人，我没，我。 你就是偷渡客。 唐默神色平静，一锤定音。 小女孩满脸是泪，不断地摇头否认。 唐默说， 你第一句话说我也不是偷渡客，这句话是在说我和前面的人一样都不是偷渡客，以目前的形势来说，毫无疑问我是偷渡客的可能性最低，其次是他，然后是他。 唐默一一指过李斌和洛风城， 他抬起头。然而没有任何人能确定谁肯定不是偷渡客，我也有可能是偷渡客，但你第一句话就承认了，在你前面说话的厨师不是偷渡客，知道他肯定不是偷渡客的只有偷渡客自己。小女孩的身体颤抖，不停地擦眼泪，可现在再没有人敢去靠近她，安慰她，无论她外表怎样柔弱，这始终是个杀人犯。李斌也猛点头， 不错，我听了你说的话就感觉你不对劲了，那三天发生的事情就你记得最清楚，还能说出具体的时间，你肯定早就编好了谎话才能那么顺畅地说出口。 这一点十分明显，当李斌指出来后，黎文三人都恍然大悟， 原来是这样，你肯定是偷渡客，这么小的孩子居然会杀人，这也太可怕了。 小女孩还在努力地狡辩， 我没有 但哭喊着说了几句后，她似乎也觉得不可能有人再相信她，便放弃了挣扎，不再说话，只是一直在哭。唐默没再理会厨子的感叹，他说， 洛先生，你觉得这样的猜测正确吗？ 洛风城一直站在旁边没说话，唐默突然将话题引向他，他反问了一句， 现在谁是偷渡客还需要猜测吗？其他线索可以不必多说了，这两点已经足够证明谁是偷渡客，只不过我挺好奇你杀了谁。 众人把目光全部转向小女孩，眼泪再多也会流干，但是人的恐惧却不会消失。地下洞穴的角落里，大鼹鼠咔嚓咔嚓地挖土，吹着讥讽尖锐的口哨，他不知从哪儿掏出了一块血淋淋的肉，大口嚼动，细小的眼睛悄悄地看向七人。小女孩害怕地瑟瑟发抖，她流不出泪了，她求助地看向林巧，这个女大学生还是心软，不忍心地转过头不去看她，眼不见为净。良久，一道沙哑的声音轻轻响起， 你们都认定我是偷渡客吗？是，我杀了他，但那不算杀人，根本不算。 小女孩低着头，任谁都想不到，刚才还哭得楚楚可怜的小姑娘，此刻声音冰冷的仿佛寒铁。她猛地抬起头， 那能算杀人吗？给予了她生命，她根本不该活下来，她不该，她不该。 被逼到绝境的声音响彻洞穴，尖利刺耳。这时候很多人才想起来，这个小姑娘看上去十分瘦弱，脸色也很不好，但她已经15岁了，15岁不小了，不能因为小姑娘长得矮小就觉得这是个不懂事的孩子，她都快成年了。唐默惊讶地蹙眉，这个答案完全出乎了他的预料。没等他开口，洛风城就已经说道， 你杀的不是你的父母。 小姑娘脸上划过一抹凄惨又无助的表情， 我怎么可能杀了我的爸爸妈妈，他们对我那么好，我杀的是那个根本不该出生的孽种。 叮咚，有声小说地球上线，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